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呀，北京的胡同特别的多哈，美哲有一个特别宏伟的愿望。 什么呀？ 就是把北京的胡同呢争取都走一遍。 你看咱们经常放一首歌叫北京的胡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有名的胡同三千六， 火 没名的胡同数也数不清。 是没名的胡同那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胡同特别有名。 哪个？ 雨儿胡同。 哦，是不是还有帽儿胡同 啊？对， 帽儿胡同、狗儿胡同、雨儿胡同，反正人家那个歌里还有一段 rap 是不是？ 对对，歌是这么唱的哈。相信很多的北京朋友来说呢，对于雨儿胡同呢也非常的熟悉啊。蓝天下，鼓楼、钟楼相对而望啊，然后偶尔有歌群掠过长空，阵阵悦耳的歌哨声环绕耳畔。什刹海旁边呢，微风轻拂，老街坊们一路漫步细雨，登上银锭桥头。你去过吗？ 去过，去过 啊！ 不仅去过银锭桥，还在银锭桥畔的某一家老字号吃过饭呢。 这个印象深刻是吧？ 嗯， 反正就是眺望一下西山，感觉特别美。这是许多人心中的京城景象，也是市民银宝利打小的珍贵记忆。在钟鼓楼脚下生活了将近60年。啊，他感受着老城的变化和复兴。 人家也真是一位老北京了， 60多年了嘛。 嗯， 说拥挤的大杂院啊，变身整洁幽静的四合院，狭小的胡同宽敞多了，出门溜溜弯，处处是景。雨儿胡同30号院啊，曾经是清代反正一个旗的这个杂物间。 哦， 就是那一片胡同里原来就是放杂物的， 搁置物件。 哎，有南中北三排房，银宝利呢就出生在靠南边的一间小屋里边。尹宝利说我们家的这个院子是一座工坊院。小的时候呢，我对他的和胡同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儿，挤。他回忆了一下，说30号院啊，一共有14户人家，每家都是3-4口人挤在一个10平方米的小屋里边。尹宝利他们家算人口多的，父母带着4个孩子， 哦， 一共6口人。 嗯 啊，然后6口人要挤在一个10平米的小房里边， 这个居住条件当时还是比较有限哈。 对啊，除了殷宝利出生的那间南房，一家人还有一间北房，6口人呢其实还不错，有20平方米、 哦， 显得还是有点紧紧巴巴的。那时候胡同里边的人啊，要想改善居住条件那是特别难，有这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实施起来不容易。上个世纪70、80年代，胡同里边不少院门口啊搭起了煤棚子啊，小煤棚、小厨房。 嗯， 30号院的街里街坊们也开始琢磨着，哎呀，给我们家也扩展点空间得了。院子里边的空间狭窄了，比如说原来的胡同呢就越来越窄，院子里边这儿搭一个煤棚，那儿弄一小厨房，街坊们就结伴到胡同里边活动。白天呢，大伙在树荫下乘凉下棋，银宝利和小伙伴呢就在胡同门口跳皮筋儿啊。这个你擅长？ 跳皮筋儿还行，我们那个时候流行一种跳皮筋儿的方式，叫北京小细腿 啊。对，上回就说过了，北京小细腿， 但是跟北京啊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啊。对，小细腿还是有关系的，是吧？ 嗯 啊，你的小脚踝特别细，据说是吧？ 对，我当时大家都不希望我去拉那个皮筋儿，增加了难度系数。 嗨，反正晚上呢，家长下班回来就会带着他呢去什刹海遛弯，每次路过银锭桥，说夏天骑到八肩头。呵喽着，你懂吗？ 呵喽着就是跨着是吗？ 骑脖子上。 骑脖子。 啊，呵喽着。 哦，没用过，没听过。 没听过这个词儿，是吧？ 嗯， 叫小朋友一般原来去庙会啊看不太清楚那些东西，就是小朋友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我们叫呵喽着。 啊，呵喽着小朋友。还是小朋友呵喽在爸爸的肩上。 呵喽着就这么说，就好像没有这么造句的。 反正就是一动词。 哎，反正据说呢，这走到桥边的时候买串冰糖葫芦，走到胡同口的时候准能吃完。说这些都是他美好的童年记忆。 我觉得人家住这地儿特别好，每天遛弯的时候都能银锭关山一下。 哎，对对对，当然了，现在因为咱们不是前一段时间说了嘛，积水潭医院 因为为了我们展现银锭关山是吧， 嗯， 然后呢专门把人家做楼给拆了， 嗯， 啊，降低这个楼的高度嘛， 所以这个西崖八景之一又重新展露在游客面前了。 哦，这叫西崖八景 或者叫燕京小八景。 哦， 它和咱们看的那个燕京八景还不太一样 啊。这个燕京八景皇上他们家出标准的时候没有这个银锭关山是吧， 嗯，但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银锭关山是燕京八景之一， 嗯，哎， 但其实还不够准确啊，算是燕京小八景吧。 是，所以人家说了，说以前啊，这一抬头一望，原来这房子特别小，现在院里边呢一水的青砖灰瓦，然后红门绿隔窗，抬头一看呢，房檐弯弯曲曲，错落有致。说以前院里边的老水表啊、老电表啊、老管线，啊，翻建之后，水表和电表入户了，上下水更新，低洼院增高，小院变得规整了，胡同的记忆又回来了， 真好， 特别棒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唤起老城的一些记忆，让我们这个居住环境越来越好。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人做出了一些贡献哈。但是我觉得，毕竟在这种核心区里边看到这样的这个不管是胡同的面貌，还是整个的这种啊这个装修的面貌。真的觉得北京城回来了， 嗯， 是吧？ 包括其实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说新闻的时候也说到，现在很多老的胡同区，它可能很多生活设施已经比较老旧了，包括也面临一些翻新的问题， 嗯， 但是现在呢包括社区啊，包括街道，包括居民自己， 哎， 也都在想办法。人家不是推出了一个管家服务嘛， 嗯， 比如说夏天雨水多，这积水怎么办呀， 嗯， 我们可以找一管家来给我们修理修理，维护维护， 花点钱。 哎，虽然大家还是住在这个老院子里，但我们一方面能够体会到就是老北京这种传统的居住方式啊， 嗯， 记忆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居住的更加舒适。 是，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哎。走到那儿的时候就老想说这里是北京， 嗯， 对吧，特别有京味儿， 哎，特别有那味儿了。 当然了，咱们不是刚才说了吗，人家殷宝利他们家那个院子是雨儿胡同三十号院，是清代的一个杂物房啊， 嗯， 所以你看过去啊，这个大家皇上他们家，然后大宅院， 嗯， 人家都有什么杂物房， 就专门放这个物件的地 方。哎，咱们今儿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的一些杂物哈。 嗯， 一般放在哪儿？ 首先得界定一个概念 啊， 在大家理解当中，什么叫做杂物？ 什么是呢？ 你比如我就觉得是那些一时半会儿用不太着， 嗯， 但又舍不得扔或者没法扔的东西， 嗯， 它就叫做杂物， 是吧？ 要说我妈也是特别爱收纳杂物的一位，这个。勤俭持家的好妈妈。 哦，是吧？ 我们家有一个飘窗， 嗯， 专门呢就拿出来一个飘窗来摆我妈妈收纳的那些物 杂物，是吧？ 她会买那些什么小格子收纳盒， 嗯， 包括可能之前用的一些什么放鞋的， 嗯， 买鞋给的那盒， 嗯， 哎呀，就各种收纳。 是， 嗯， 我觉得这挺好啊，看起来非常的整洁， 嗯， 包括像那种鞋盒的收纳盒，因为有好多都是那种透明的，就是你从外边一看就知道是哪双鞋。 你说买鞋的时候人家送的鞋盒吗？ 啊，不是，专门买的， 自己买的， 专门买那种。 对，现在包括很多收纳箱也都是， 嗯， 它会有专门贴标签的地方，或者插那个标签卡的地方， 嗯， 这样方便大家来记忆啊。就是我这一箱放的，比如说是羽绒服， 嗯， 那一箱放的是被子，哎，这样大家分门别类的可以收纳。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家的杂物是怎么收纳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红果早早的给我们发来两张照片哈， 一张是雨儿胡同，一张是帽儿胡同，是前两天拍的， 哎， 也是去什刹海那边玩，然后顺便拍了两张图， 嗯， 没想到今天我们就聊到了这两条胡同。 对啊，雨儿胡同有齐白石旧居纪念馆， 哎呦真好， 是吧？哎，这可以去看看哈， 嗯，哎， 另外帽儿胡同里边有这个去什刹海比较方便，对吧？ 哎，上回我们去团建完了之后不是也去了一趟郭沫若故居吗？ 啊， 也是在什刹海那边。 对，他是在就是什刹海体校对面， 反正我记得离得不远， 啊， 溜达着大家就可以去逛一逛。 对对对，那片的故居还是非常的多的， 嗯， 而且这个具有北京城的风味。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跟这风味没什么关系啊，您家杂物怎么收纳的， 哎，怎么收纳，放哪儿， 啊， 怎么收拾，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哎，我们的交流 方式呢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昨天的互动话题， 嗯， 我还依稀记得。 什么叫依稀记得？ 我还清楚的记得。 就是这才过了不到24小时， 毕竟上岁数了嘛，体谅体谅。 哦，真的吧？ 哎，你真是，我就谦虚一下， 哦， 你也是给根杆儿，你就顺着往上爬。 不，这哪是 谦虚嘛，这实话实 说。我清楚的记忆 啊，清楚的记忆。 昨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中秋节这不是马上就快到了吗？买没买月饼？买了什么口味的月饼？平常爱吃什么味儿的月饼？ 哎，对， 下面的时间咱再来说说月饼，但这次呢，咱不说口味儿，咱们来说说月饼的这包装。 嗯， 其实要说月饼礼盒，可能之前的好多年我们都一直在提，哎呦，现在礼盒总是会做一些过度的包装。那现在这个月饼市场上的礼盒究竟有没有做到位？是不是还有过度包装的情况出现呢？ 这礼盒要做到位，我怎么觉得是做的特别大个儿啊？ 不是，我说做到位的意思就是做的不那么过度包装，性价比高一点儿，是吧？ 我一般以为什么事儿要做到位就是多。 行 啊，你比如说你跟美哲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喝到位了吗？ 咱俩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喝过，还喝到位了吗？这辈子估计也够呛。 我说水啊，你说什么啊？ 水，我说的也是水。来，先说月饼啊。 来说月饼。 你看现在呢，要想吃块月饼，很多朋友啊，那恨不得先得拆五层包装。 多少层？ 五层。 五。 一二三四五，五层啊。这600多块钱的礼盒里只有一块月饼。 600多块钱一块，够贵的哈。 是不是就听上去特别的不可思议？ 嗯。 这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记者也是做了一番调查啊，发现今年这月饼市场上乱象依然不少。什么买月饼送蓝牙音箱，包装层数太多，就像一个套娃，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哈。本来是主角的月饼，反而倒成了配角。这些反客为主的月饼礼盒，其实也是增加了咱消费者的负担，而且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你来说说。 记者就在一家电商平台上发现，有卖家呢，今年中秋前夕是推出了一款月饼礼盒，要说要不是卖家标注了这是月饼， 嗯， 你其实完全看不出来这件商品和月饼有什么关系 啊。 来看看这个月饼礼盒哈， 叫什么名儿？ 它的商品名呢叫做暗面蓝牙音箱中秋定制高端礼盒。其实这里面就没有提月饼俩字儿，是不是？ 对对，中秋礼盒嘛。 哎呦，你说这中秋礼盒里到底有点什么呢？ 有什么呢？ 先看看外形。外形它是一个酷似飞碟的镜面圆盘啊，按照店家的演示啊，您只要启动一个按钮，这圆盘就可以亮起灯光，并且同步开启音乐。原来啊，这月饼礼盒它就是一款蓝牙音箱， 蓝牙音箱能跟那儿听歌的、那个、 能听歌能放音乐的、 哦、 但你说这月饼礼盒它月饼在哪儿呢？ 对、啊、 有没有月饼呢、 嗯、 这店家又把圆盘打开，哦，原来在这个圆盘的中心啊罩着一块巧克力月饼， 嗯， 而且只此一块，多了没有 啊？ 跟您一样是吧？ 什么？ 但人家要说这月饼礼盒卖的还不便宜呢。 哦， 根据商品的说明显示啊，这个礼盒是包括一个蓝牙音箱、一副刀叉，还有一块月饼。要说现在很多月饼礼盒都会送刀叉，是不是？但是呢，要说这月饼的口味怎么样？ 嗯， 你会发现这月饼礼盒没有标注月饼的配料成分。 哎呦， 售价不便宜啊，在600块钱左右。 不是这玩意儿有人买吗？ 有。截止到目前啊，记者发稿的时候，有50多位朋友都下单购买了。当然，店家也说啊，来我们这儿买这个蓝牙音箱的，不是不是不是，买月饼礼盒的啊，大多数那都是送人， 哎，就是为了送礼。 吃呢，肯定不能买这么贵的， 600块钱吃一块巧克力月饼，还没有配料成分，这谁知道吃的到底是巧克力啊，还是什么呀？ 而且咱说实在的，也不知道它的蓝牙音箱到底是怎么样，造价值不值这600块钱？ 嗯、是， 你看啊，现在很多的月饼礼盒，这月饼似乎都成了配角，而且呢，各种礼盒每年也都在变换着花样，而月饼的身价也是随之水涨船高。就是在另外一家网店呢，也看到了一款售价1200多块钱的月饼礼盒， 哦， 产自安徽八利甜甜食品有限公司。 嗯， 商品呢明明标注着是中秋月饼八角礼盒。 嗯， 你要说这月饼应该是主角吧？ 对， 但是打开一看呢，这配角反客为主了啊，更加让人眼花缭乱。真正的主角月饼只有4小块， 月饼就4块。 哎呀，但是其他的东西倒是真不少。要说这礼盒一共有2层啊，先打开第一层，发现放着4块小月饼，然后再打开第二层吧，发现摆放的是一瓶200毫升的红酒， 嗯， 还有2罐 60克装的茶叶， 嗯 啊，也有酒，也有茶，月饼反而成了配角。那么记者在网上也是搜索了一下这个月饼的身价哈，发现这个配角的身价哈，这个红酒的零售价只有60块钱左右 啊， 而两罐茶叶的零售价大概是100块钱，再加上4块月饼，这款月饼礼盒就卖到了1200多的高价，究竟值不值得呀？我觉得消费者，咱听众朋友也可以来算算这笔账哈。 这个美哲是一个财经节目财迷主持人是吧？这个1200块钱，咱就算那红酒60，刚才不是说吗？ 那还是1120。 哎，两块茶叶咱就都算上，就算是红酒加茶叶是200块钱。 行，那还有1000块。 1000块钱除以4块，一块多少钱？ 250块钱吗？ 那谁买谁250呗。 哎呦呵，你可小心啊！你这打击面也太大了。 关键就问题就是属于这个，你谁花1200买4块月饼？ 我跟你说，这就是典型的面子工程， 是吧？ 你要说花1200买4块月饼给自己家人吃，自己吃，那肯定是舍不得， 是吧？ 那我估计买这些礼盒的，往往也都是有一些送礼的需求，有一些面子上的需求。 当然，这玩意儿有没有国家的规定？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比如说就是5层包装到底合适不合适？ 哎，你要说哈，节目前。我还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呢，好像到2023年的时候，咱国家要实行一个标准，就是对食品啊，包括化妆品之类的这些商品的包装会有一个规定。你比如说，食品的包装是不允许超过3层的， 不允许超过3层是吧？ 也就是你不能包超过3层。咱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4层的那种， 大包套着小包，小包套着更 像套娃似的，那就是不允许了啊！食品的包装不能超过3层。包括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在网上网购过化妆品或者护肤品，你会发现你恨不得买一洗面奶，他都得给你寄一个2个鞋盒那么大的包装盒， 那得分， 也是跟套娃一样，打开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啊，打开个3-4层，发现买的就是一洗面奶，顶多再送你2个什么香水小样之类的。对于化妆品的包装也有了一个硬性的规定，不能超过4层。 除此之外，这个成本其实也有规定吧？ 是不能超过它商品总价成本总价的20%， 就是包装的成本不能超过20%， 哎， 是吧？ 10块钱 一块月饼。超过2块的都算违规， 哎，算违规。 这个是2020几年， 2023年 才实施， 会有一个2年的缓冲期哈。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今年要不然咱这样，咱就别买这些齁占地儿又不是特别实惠的东西。 是，咱往往说礼轻情意重，我相信您就是送自己的亲戚朋友，大家也不会计较这包装是不是华丽， 是啊， 还是看口味嘛。最主要还是看您有没有这份心。 四排， 你比如说呢，李凯老师有这份心，要送我什么我都不拒绝。 什么？ 那我能说不是吗？ 对，我送 你，主要你也不是不送吗？这不是 我送的一些都是非实物的东西。 我觉得你也不用送我东西， 啊， 咱啊就是找一天去王府井大街附近的那个台机场 啊， 我们好好的转一转， 那 找一家松打头的地儿啊， 旁边有一个警察博物馆，你 干嘛把我送进 去？然后人家像四排的时候就说这玩意儿。吃的不买，买的不吃， 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哈。 啊，就是意思就是送人的是吧？ 2051也说了，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哎呀， 花了钱不说，人家未必还落您好。 是，今天当然了，我们主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家的这些杂物啊是怎么收纳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那时花开说，我们家装修的时候啊，在阳台窗户下边做了一排柜子，可以收纳好多鞋盒和杂物。另外呢，我经常收拾，勤快，把不用的东西啊及时清理掉，这样的话家就显得不那么凌乱了。 哎，就说明人在装修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规划好了放杂物的地儿， 对， 这就会显得整洁一些哈。 这个装修的时候做一些置物柜啊，然后柜子其实特别的方便。 是，我觉得这个装修也是一个体力活，也是一个脑力活哈。 分谁出体力，谁出脑力。 你比如说，你花钱，你找一设计师，让设计师帮你出了脑力。 对，但是吧，这装修毕竟是自己一家人的事儿哈。有些人就喜欢当个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 有的人就喜欢亲力亲为。但我觉得要是当甩手掌柜吧，人家装修好了，您就别挑，是吧？就怕那种呢，你装修的时候不闻不问啊，挑材料的时候也不挑，花钱也不花。装修完了之后，你觉得这儿不行，那儿不好看，这儿不好用，那就说不过去了。 那你们家要是装修的话，你是？ 我们家就准备啊。掏点钱请一设计师，好好规划一下。 然后你们俩这个比如说，他都得有一个是谁当甩手掌柜啊？ 都当甩手掌柜的， 谁都不管的。 不是，这就是玩笑归玩笑哈。 啊、 我觉得装修这件事儿呢，不能吃后悔药、 嗯， 所以咱还是得自己盯着点。 这一说起来，不能说后悔药，就感觉有点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 这装修 的阶段，我也只是设想一下嘛。 燕林说，全屋定制的柜子都收纳在柜子里。 嗯， 哎，全屋定制和这个买现成的柜子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那个长宽高啊自己能控制。 哦， 原来有一些定制的，你比如说你买一三开门的大立柜，高低差不太多，都是就是摆在你们家里边，有时候显得浪费， 就不一定能和您家的那个就尺寸磕钉磕铆的合适、 嗯啊、 是吧。 人家有那些定制的直接就是从房顶到地板， 嗯 啊，就是通着的，显得特别大。 有一些定制性价比是不是也会高一点？ 是是是， 比买那个成品家具的话，大家可以核算一下成本嘛、 哎。 当然，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些年有一种生活方式还挺流行的？ 嗯、叫什么呀？ 断舍离， 该扔扔是吧？ 该扔扔，该、 哦、 这个舍得，咱得放得下是吧、 嗯？ 既然能拿得起，也得放得下。 哎， 一级听友就说了，说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要尽量减少杂物。 嗯， 你说这就算断。是吧，算断舍离当中的。这一年当中呢，不怎么用东西，我不怎么用的东西，我一般就会把它处理掉、 嗯、 所谓断舍离嘛。人家都说这个好几万一平的房、 嗯、 你要是说放一平米杂物或者是用不着的东西、 嗯、 那就相当于浪费了好几万块钱呢。 这倒也是， 是不是？所以大件用这个物品咱用完就收，小件的杂物呢用完也一定要放回原处。 嗯，当然了，有人家里边房子大是吧， 人家那个不缺那一两平米、 啊、天马行空说我们尽量处理一下，有用的时候呢暂时放在地下室 啊。地下室、 嗯、对啊， 不错不错，我也想有一地下室。 你只有一地下室是吧？ 倒还也没有那么惨了。 就是有房子得有地下室，要是只有一个地下室那就惨了点是吧、 嗯、但是人家也很多这个成功人士也都是从地下室开始奋斗起嘛、 嗯、 你也不能说人住地下室就不好、 哎、 是 是 是 啊。家里边的人，家里人也是说我们家怎么收拾杂物，我们家有储藏室，这都是有大 house 的。 哎，包括乐乐1335给我们发来一张图，说我们家啊都是用各种各样的收纳盒，什么方的、圆的、大大小小的都有，给我们拍来了一个。这应该算是一桌面的收纳盒，你看上面还放着，应该是抹脸油啊，包括这是什么洗面奶之类的小梳子、 啊， 应该是梳妆台上的一个收纳盒，是不是？ 又有小梳子了是吧？ 有一大梳子。梳头的小梳子怎么了、 啊、 就你联想能力强，还有小姨子呢、嗯、你不是90年亚运会的时候中了一小姨子 姨子盒，什么 小姨子盒？ 姨子盒，嗯，小梳子，然后大了掰子你懂吧， 大的掰子、 啊、 反正也是一种亲戚称谓吧。 对啊， 大的掰子，我想想是不是爸爸的哥哥之类的。 爸爸的哥哥那叫伯伯， 那叫伯伯，不叫大的掰子、 啊、对啊， 那是什么呢？丈夫的哥哥。 哎，差不太多 哦、 这个就 丈夫的兄弟。 家里边人口就是现在兄弟姐妹少了哈、 嗯、 就是这些词儿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了， 用的也少一些。 哎，用的少了一些没关系，以后慢慢有机会兴许那能用得上是吧。 嗯 啊，今天就对这话也不太对，反正总之以后能了解得到。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这个储物啊是怎么来进行杂物，是来怎么进行收纳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月饼哈。这几年每到中秋，部分奢侈品牌跨界联合推出各种月饼礼盒， 这我完全不关注 啊。为什么呀？ 买不起呗。要不你送我啊？ 我 在择日不如撞日。 又来了。这些奢侈品牌，最近市民罗女士就发现网上有一些特别著名的奢侈品牌、啊、 您说说。 我也不太懂哈。驴牌， 驴牌 啊， 还有雕牌。 没那是肥皂。 真有雕牌， 你还是跟姨子过不去是不是？ 哎，行行行，看来是真不知道、 啊、 是 吗？ 驴牌不就是咱经常说的那个 LV 吗、 啊、 雕牌不就是迪奥。 哦、 嗯、 是这样说的哈。 迪奥这不是连起来 雕 是吧？雕吗？ 哦， 迪奥和奥迪是俩牌子， 是是是， 这您总知道吧？ 这我知道。 行 啊，什么哎驴牌 哭泣的， 嗯， 啊，哭泣牌，联合这些国际奢侈品牌推出了月饼礼盒。那么记者在网上，在一家售卖奢侈品月饼礼盒的网店看到，这家店铺呢有刚才你提到的雕牌，还有什么爱马仕是吧？ 嗯， 啊，然后什么宝格丽， 宝格丽， 哎，这多种月饼礼盒， 嗯， 价格呢， 哎，都挺贵的， 价格从300块钱到500块钱之间。 哟， 啊， 您要说那什么爱马仕、迪奥、宝格丽，据我了解， 嗯， 他们那首饰和包都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比你刚才说那1200的那便宜。 但这个月饼礼盒300到500， 是吧？ 似乎按照他们的定价标准并不贵 啊。有一款 Tiffany 品牌的月饼礼盒，售价是378。礼盒设计比较精巧，四块月饼分别装进了四个小铁盒里边哈。铁盒的外观呢是车厢，组成在一起呢就是有四节车厢的铁皮小火车。然而记者在网页上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和月饼有关的厂家信息。 嗯， 网页上边的店家只是简单的啊写了四颗。 四颗什么呀？ 表示啊，买这款月饼的礼盒有四颗月饼 哦， 也没办法判断月饼的产地、成分、安全信息，这些都没有。 哎，不是，那我买这月饼礼盒， 啊， 它号称是奢侈品牌哈，按说奢侈品牌人家可能会有一些质量保证， 啊， 这月饼礼盒能有吗？ 不知道呀。记者发现不少网友真的花钱， 嗯， 到底这个奢侈品牌的月饼礼盒是不是由这个奢侈品店出售的？ 对， 啊，这是最关心的，对吧？ 哎， 你不管是雕牌的，还是哭泣的，还是驴牌的，是吧？你出来到底是不是人家店出售的，亲生的，是吧？ 嗯， 据了解，这些月饼礼盒呢都是高仿品， 嗨，假的， 假的，高仿品，包装盒和月饼呢都是广东的某地生产的， 嗯， 材料呢和专柜非常相仿，价格却非常的便宜。刚才不是说嘛，网页一款宝格丽的月饼礼盒售价是300多块钱，而今年宝格丽推出的月饼礼盒的价格至少上千块， 哟，真贵呀！ 哎，店家明确说店铺当中所售的奢侈品月饼礼盒都是去年的款式。 你要说宝格丽的月饼我没吃过， 嗯， 但是宝格丽的巧克力啊，我之前有幸吃过一次， 火，真有钱。 嗯，别人送的嘛， 嗨，反正这甜吗？ 也是一份心意， 甜吗？ 甜甜甜， 真甜， 啊。但是你具体让我说出来一二三四五， 哪儿好？ 也说不太出来， 白吃是吧？ 嘿， 网上呢销售的月饼呢，仍然存在着刚才不是说到的过度包装的一些乱象嘛？而且你知道刚才你说那种在其他的地方也有， 嗯， 比如说网上出售一款能发光的创意月饼礼盒， 哦， 工作人员演示了一下，先从一个纸袋里边掏出一方盒。方盒的外层还有一塑料袋塑料套啊，中间打开一方盒啊，就灯笼似的，你知道吧？折叠的纸就出现在眼前， 嗯， 然后呢，月饼就藏在那方盒里边。工作人员从侧面打开这方盒呢，然后呢，里边是用纸包装的8块月饼， 哎， 再加上月饼外层的包装袋，一共5层。你刚才说3层就算危险，就算过度了是吧？4层， 嗯， 4层就关注，这5层 不是食品来说，以后3层就算过度。 但是不是食品不知道，人家连个厂家信息也没有， 这合着是一三无产品，啊， 哎。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是想说，现在很多的商超门口呢，堆放的都是那种叫月饼山一样， 嗯， 是吧？就是一层一层，而且呢，月饼的价格也大小，这个价格不一，然后呢，传统的内容也不一样，像中国风的呀，京剧脸谱的呀，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的高端的， 啊， 网上卖的可能更多一些啊，就是这种高仿的。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月饼让人眼花缭乱，一定得有定力，自己想吃什么，送礼送什么。一定得分清楚， 而且不管啊，他吹的多么天花乱坠， 嗯， 然后宣传的多么眼花缭乱，咱还是注意啊，它毕竟是食品，咱要入口的， 哎， 还是食品安全最重要。 是是是， 像那种压根儿都没有产品信息，没有配料表， 嗯， 没有保质期、生产日期，没有商家信息的， 嗯， 干脆碰都别碰。 嗯，那你比如说有一些现在网上特别的那个流行哈，就是有一些网红。自己家里边做那种月饼，个人手工自制的月饼到底靠不靠谱？ 我理解了，您说的是这些手做月饼到底靠不靠谱呢？ 对 啊, 对 啊, 对啊，零散的那种。 哎，再来跟大家说说哈， 啊， 其实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啊，日前也是来到了农贸市场和商场超市， 嗯， 开展了月饼还有冷链食品这些啊节令食品的监督抽检。那么市场监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伙啊，咱在买那些散装月饼的时候，比如像什么手做月饼、手工月饼 月饼，它也算是散装，是不是？ 啊， 也最好呢，要向商家咨询一下月饼的生产日期、它的保质期，还有保存方法，以免啊，咱们购买到任何没有检验的网销个人手作月饼。比如说在南四环花乡地区的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一溜长桌是露天摆放着北京三河稻香村还有苏州稻香村。 北京三河牌稻香村， 三河牌 稻香村。对，你说北京三河稻香村，三河你知道吗？ 就是三河稻香村吗？ 不，三河在北京东边，香河、三河， 行吧， 啊，都是地名。你这么 北京三河就是 三个河牌， 三河牌的稻香村， 锄禾日当午的河， 人家的标志是三河， 三河牌， 三河稻香村。 对，你别到时候最后跟保定那个什么驴肉火烧离得很近。 行 啊，是北京的啊，咱北京三河稻香村，还有苏州稻香村，三河牌的稻香村。哎呀，三河和稻香村连着说，这99%人家也能理解， 能理解， 什么意思？ 行。 就两个20多个品牌吧，100多种口味的月饼。记者也是注意到啊，和刚才咱说的礼盒装的月饼相比呢，来这个市场购物的顾客也大多青睐这些可以自选口味、现做现卖现称的独立包装月饼。那么执法人员在摊位当中也是随机挑选了几块不同口味的月饼，进行了一个快速检测。怎么检呢？把这个月饼啊先掰下来一小块，然后把它放到提取液当中进行浸泡，泡个10秒钟，再把试纸插进这个浸泡液当中，取出试纸观察颜色的变化， 基本上都这样。 经过这一套检测，发现这些月饼不含硼砂，快速检测的结果是合格的。什么是硼砂呀？它是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的，食用之后呢，容易导致大家什么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啊，不能放在食品当中。那么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市场食品市场科的副科长王坤也是跟记者说呀，除了那些预包装食品之外，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在超市或者是糕点铺购买那些没有包装甚至是现烤现卖的散装月饼，觉得它特别新鲜啊，现做的现买，我吃着还热乎着呢啊。这个散装的月饼呢，其实也是有它的生产日期的。 对， 根据品种不同，保质期和保存方法也是各不相同。有的月饼啊，它的保质期只有3天，有的长一点可以到达7天到14天。有的月饼呢可以常温的保存，但是有的月饼就需要冷藏了， 冰皮月饼。 所以您的或者冰激凌的，是不是？所以您在这个购买散装月饼的时候，也最好啊向商家咨询一下这月饼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另外呢，其实网上还有很多个体户、个人商家在微店或者其他的平台去卖自己家做的月饼。对于这些个人手工自制的食品，说实在的，还是没有办法100%保证它的食品安全。所以其实在这儿也是不太建议大家去购买这些没有食品安全许可证的手作月饼。 对，包括有一些网红达人自己在家里边还能拍一段视频，你看我这做的月饼是怎么做，一步一步做，做完了之后呢还卖。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的食品安全问题，因为国家有强制性的规定，作为食品的一些生产厂家它是有标准的。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尽管比如说我们相信美哲的烘焙水平相当高，而且卫生绝对合格，但是这种只是基于我对美哲的了解的相信， 只是一种信任， 对吧？这要是真 的，或者是我的忽悠，是吧？我的宣传做得好。 真是这样，我能相信。但是你说真的要是拿这个挣钱卖出去了，这就得有标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规矩在里边。 没错，咱自己弄一个家庭小烘焙自己品尝，这无可非议，是吧？但是大家在网购的时候，咱还是尽量选大厂、有品牌、有保证的。 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的杂物怎么收纳，家里边的一些杂的不怎么用的东西怎么来收拾，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田哥说了，说我们家的杂物啊好多我都舍不得扔，所以就把暂时或者是短期用不着的小件物品分类的装在塑料袋里，放到柜子里或者阳台上的壁柜里保存，大一点的杂物呢就放到一个纸箱子里，放到阳台上。那么时间一长，可能有一些小件物品啊你就忘了放哪儿了，放时间太久是吧，想用的时候找不着，就只能把所有的地方挨个翻一遍，直到 找到为止。 哎呦， 要说有的时候找东西也是一件让人特别火气大的事儿， 就是尤其像你们女孩找一件衣服吧。 哎呀，这还不太一样啊！你知道女孩的衣橱里，她总是少那么一件衣服。 那是为了买衣服的时候 想的。和你急用一件东西，但就找不着的时候，那心情还是不一样的。 你都急用什么找不着？ 嗯，你比如说你想剪个指甲， 嗯， 你就发现这个指甲刀找不着， 嗯， 你就左翻翻右翻翻，怎么也找不着。 不可能啊，你的指甲不是在外边坐着吗？ 我就举个例子嘛，该剪指甲还是得剪呢， 就、哎、 该修剪还是得剪。 女孩做完这指甲自己能回家自己剪吗？ 当然能啊， 哦， 只要你舍得你就能。我一般来说它长长了的话，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该修剪还是得修剪的整整齐齐，是不是？ 哦， 注意一下个人的卫生和仪容仪表 啊，想 不要藏污纳垢吗？ 是是是。 你再比如说你要是拉肚子， 嗯， 你就想找一止泻药， 嗯， 你翻遍了这个药箱怎么也找不着， 哎， 你这时候是不是特窝火？ 那不用，你现在其实基本上该闹肚子啊，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去肠道门诊去好好查查， 嗯 啊，这东西不能太过于着急吃药， 哦， 从健康角度来说要区分好病因， 行， 到底是吃坏了闹肚子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闹肚子，这不一样是吧， 嗯，多听健康北京吧。 哎，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微信。然后像远航说，杂物也得分类，家里边的小工具呢放在阳台上的杂物柜里边，我的电工工具放在电工的工具箱里边，媳妇用的针头线脑放在衣柜里边的小抽屉里，修车的工具放在汽车的后备箱的工具箱里边， 嗯， 你看分门别类 特别好啊，特别有条理， 嗯， 这样就会很少出现那种找不着东西抓瞎的情况。 哎，那微微的胖胖说，我们家的杂物统一放在东南西三个厢房。 哟，厢房，您这是住四合院是吗？ 没办法，农村地儿大，随便放， 哦， 啊，但是会摆放很整齐。 嗯，真好真好。 哎， 没有住过大院子，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体会。 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个院子哈，有个杂物间真的特别爽。 嗯， 是吧？ 您有过这种体会吗？比如说小时候住院子的时候， 没有，没那么阔绰， 三间厢房， 对啊， 专门当这个收纳间。 哎呀， 挺奢侈的哈， 哎， 3594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他们家的杂物分别放在什么地方。他说啊，有三个地方， 嗯， 一个是纸盒， 嗯， 第二是塑料袋， 嗯， 第三个是收纳箱。 哎， 您觉得什么东西放在塑料袋里收纳比较常见？ 塑料袋里边一般都是不知道。 我们家其实之前会买很多可以真空把那空气抽出来的那种收纳衣物的袋子， 羽绒服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有一些呢，你就是衣物包括被子比较大， 哦， 你把它套在一个类似大塑料收纳袋里， 嗯， 然后你再拿那个小抽气管，哦，把它弄得压得紧实一些。 那抽气管和那个嘴， 但后来呢，那个收纳袋抽气管都找不着了， 啊， 就是你想的很完美， 啊， 但是最后还是把它放在床底下的箱子里，就这么放着去。 我们家是那个抽纳袋啊找得着，那小抽气筒也找得着，但是那个封口的那个小卡子找不着了， 哦，嗯， 使手封口那手疼的。 哎，你要说封口器也是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大便利， 对吧？ 你包括在大家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嗯， 那些包装一开封，不是也需要食品的小封口器吗？ 嗯，是啊， 嗯， 这也属于有时候找不着，是吧？ 嗯嗯，看这就是找不着抓虾的时候。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杂物是怎么来进行收纳的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上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唱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油。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杂物怎么来进行收纳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051说、说我们家的衣服直接挂在门上，这就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啊。你说 虽然我衣橱当中放了很多衣服，但是当我有心情的时候，而心情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出门的前一天晚上挑选出一件我第二天特别想穿的衣服，把它也挂在我们家门上。 为什么呢？ 怕皱嘛，尤其是夏天有很多的裙子、你想那种丝质的裙子、你有的时候放在衣橱里它就容易起褶、你把它熨烫完了之后就把它挂在比如说洗手间的门上、或者是卧室的门上。 为什么要挂在洗手间的门上？离得近是吧？ 不，因为我们洗手间的门上有那个小挂钩、卧室的门上有小挂钩、它哪个空着就挂在哪儿， 是吧？ 没，不是特别讲究。 一年365天天天挂吧。 那倒也不是，不是说了吗？心情好的时候， 那就是一天。 而且我也不一定一年365天天天出门啊。 哦，你还有不出门的时候啊？ 那当然了， 我觉得 你一年365天天天出门， 天天上班啊。 哟呵，说的我就信了吧。 但是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性格，应该一年365天天天特开心，对吧？ 心情好的时候，看出来的， 你天天乐呵呵的多好。 我不是说了吗？上周五就说了，有的时候那叫强颜欢笑。 对，有一首歌叫《傻傻的人啊，穷开心》，你听过吗？ 穷倒是真的 啊，开心也是真的， 接我 也是真的哈、 哎，尽量还是心态好一点，做一个开心的人嘛。 哎，红果说：“哎呀，你说到开心，刚才就说，哎呀，你们俩人逗死我了。我们俩说什么？我们俩都没乐呀。 你没乐吗？ 对、 看来你是真的不开心。 他不是，他是四点 傻傻的人啊，你也开心开心吧。 4:20、4:40的时候，你们俩太逗了，我哈哈大笑。我就说我们俩4:20的时候，4:40的时候没说什么呀。” 可能是说了一些人家觉得特别有意思，当然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大人小事，我们就很开心了，是不是？ 另外他提到了说真空收纳的被子、羽绒服之类的不占地儿，然后特别方便好用。如果那个收纳的那些什么吸尘器找不着了，就是拿吸尘器最方便。 拿吸尘器是不是人那时花开说的吧、 是吧？ 说给咱支一招，那些密封袋的抽气筒找不到的时候呢、 啊、 就可以用小吸尘器代替、 啊、 其实要比那抽气筒还要省力呢，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它那个劲儿特别足， 呼一下 就吸了。对，然后呢像安全说不存杂物，尤其是当下市场特别发达，随买随用，绝不当仓库管理员。 哎，这倒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啊，和咱刚才说的断舍离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了。 那问一下美哲，像你这样年轻漂亮时尚的女孩哈，您那个衣服怎么断舍离啊？ 说实在哈， 也不是经常断舍离。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包括咱单位不是也会组织一些捐赠衣物的活动 啊？这倒是。 每次有这些活动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参加，也是 push 了我一把，给了我一个推力，让我去做这个断舍离。 但是有个问题啊，我们有的时候捐献的一些衣物呢，都是像贫困山区啊，一些贫困地区我们捐献。就您那些衣服，好像给那些贫困地区穿有点跳吧？ 你怎么知道呀？我有很多款式大方、色彩朴素的衣服呢。 是吗？ 气死我了。 没就是不敢想象。 你这是批判谁的审美品味呢？ 没我觉得你年轻时尚特别好嘛。 行， 是吧？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其他的事儿啊。说到年轻时尚，相信昨天晚上包括今天跟美哲一块来聊天，我们办公室的很多女孩一块来聊天的都说到了昨天夜里边睡觉睡得不太好。 哦， 夜里边都忙着干活。 哎呀，但是昨天这一晚估计也有很多朋友没睡好吧。 对，就包括你，包括徐冉，包括好多人，不是昨天晚上都忙着干活来的吗？忙着抢票哈。 抢什么票呢？ 那当然是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了嘛。 哎， 这个9月14号零时，就是今天的夜里边过了12点零时零点。 就今天零点。 对，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是正式开售了哈。那么像去哪儿网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开售仅1秒平台就售出了第一张门票。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开售半小时之内，平台上中秋期间的门票就秒光，还有那无限次的优速通也卖卖。你为什么叹气呢？ 没抢上呗。 对，你跟我说说你是 没抢上，都别说无限次的优速通了，普通的优速通我也没抢上， 是吧？你是几点开始抢的？ 零点呀， 就是到了点就开始拿手机开始跟那儿就筋膜枪一样的点，是吧？ 我跟你说哈，我倒是想像筋膜枪一样点那系统都没给我这机会。 什么意思？ 一到零点系统崩溃了。 零点系统， 环球影城的官方小程序啊，就加载不出来东西， 是吧？哎呀，反正记者也是在环球度假区飞猪旗舰店看到，开售半小时，这个环球影城的指定单日门票都售出了10万件哈，你就没看上那10万分之1，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我还没说完呢，这不是一个悲伤的开局吗？后来我本来都想放弃了，我就冷静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登录一下其他的官方抢票平台，最后还是成功的抢到了票， 抢到了是吧？ 预计哈，朋友们，在9月底的时候，我就将去北京环球度假区给大家带来一手的报道。等我去玩完了，不是，等我体验完了，我回来给大家带来一手的报道。 好，我们等着。 等着我什么？ 等着你体验报道嘛。 嗯 啊，我们不等着你玩完了，是吧？反正是这样，真好哈。这个说实话，永远是这么朴实。那么据说呢，刚才说了啊，旗舰的粉丝数8月底宣布开园的时候，昨天一天增长了150%哈。另外呢，记者去统计了一下，像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平台购票的用户当中，超过80%购买了2张以及以上的门票，其中30%左右还购买了儿童票，有将近10%的用户购买了2张以及2张的以上的儿童票，这都是二孩家庭哈。 嗯， 哎呀， 要是您的话，没准儿到时候就得 我不买。 啊，不去玩啊？ 不是，我们家孩子太小，去了之后亏得慌，什么也看不懂。 行，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抠门呗。 不，我这今天跟美哲跟他们掰扯了半天，你说我们家孩子去了之后一点印象没有。虽然说吧，那今后长大了能看照片，能看视频，但是也不如他能够印象深刻的时候看好。 那你不带小朋友自己去玩玩呢？ 那不是亏得慌吗？ 我还等着你玩完了回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体验完了。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从数据上来看哈，这个据说在中秋假期，像9月20、9月21号的门票显示售罄了。优速通的产品销售更为火爆，就是大家是不是都不愿意排队？ 我觉得要跟大家捋清一个概念，什么叫优速通哈？这优速通它不是门票，门票就是指的你有入园资格，就是公园的门票。但是优速通呢，意味着您可以节省排队的时间，它可以让您呢从这个速通的通道里去排队，可能会节省一些时间。 当然，大家要都买这速通的通票，是不是也节省？ 那估计也快不了太多， 是吧？ 但是一切还是要等到9月20号开园之后来看看情况。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像美哲就没买到的这个什么那个 优速通， 哎，你就得慢慢的踏踏实实的排队去。 嗯， 反正排队闲着也是闲着， 那干点什么呢？ 编稿呗。 想得美。 反正据说呢，据数据显示，从入园的时间看哈，截止到今天的00:30，平台上超过20%的用户购买了11期间的入园门票。哎，说这儿刚才你打岔。我们想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的中秋假期期间哈、啊，除了周六周日之外，我们周一周二是正常直播的。 嗯， 所以中秋节期间我们俩是陪着大家。 没错，两天周一周二我们都是直播啊、 哎， 欢迎大家到时候如果没有其他特殊安排，还是可以每天下午的4:20锁定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是，另外11期间我们的安排是10月1号到7号，就是1号和7号两天，一头一尾我们也是直播的。 尤其是10月1号，我们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也会开视频直播。 哎，到时候大家欢迎收看我们节目哈， 没错。 哎，这是说个题外话了。另外呢，据说呢，中秋假期、国庆假期的这个周末更适合遛娃。与之不同的95后的用户呢，大约选定的是10月、11月周一到周四的门票。 嗯， 相对来说，周一到周四的门票便宜一些哈， 因为它是一个定价浮动机制，分四个档次。 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现在需求旺盛，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是着急。据说哈，今天上午陆陆续续看看，还是有些票是可以订的， 嗯， 大家也可以不用特别着急。 对，但是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购票还是要通过官方的渠道，你包括它的什么 APP 啊、官网啊，包括一些这个什么某猪的平台， 嗯， 大家千万就是像我们之前的新闻当中说的，找那个黄牛买票，什么能抢到这个那个都不靠谱哈， 嗯， 因为现在入园也都是需要实名制的。当然，关于北京环球影城的更多的详细内容呢，明天早上9:15，咱北京新闻广播的财富新动力，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和大家聊聊北京环球度假区。 呦呦呦呦， 哎，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剧透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北京新闻广播的一位非常优秀的记者张博， 嗯， 他正好跑的是旅游口 啊，他是这方面的记者， 哎，对，像之前环球度假区的一些一手的资料都是他负责采访的， 嗯， 包括也跟大家说压力测试阶段，他去环球影城是采访了3天， 在里边玩了3天呢。 有和人采访、工作重要。 这 说什么呢？ 玩了3天。 对呀，反正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现场的体验，包括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财经的专家， 哎， 我们一起来聊聊环球影城对咱北京甚至是京津冀区域都会起到哪些产业带动作用。明天早上9:15啊，我陪着大家，咱一起唠唠北京环球度假区。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 嗯，是明天哈。财富新动力， 嗯 啊，然后你主持的 啊，是、 啊， 也欢迎您过来蹭个抽奖，我给你加个精。 嗨，反正不管怎么说，这期节目应该挺好听的，尤其是趁着这热乎劲儿啊，开始抽门票，买门票了是吧？ 我们不抽门票 啊，不抽门票啊，反正总之就是开始买门票的时候可以来听听是吧？ 嗯，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家里边的杂物怎么收纳。当然了，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像冬日思雨，没辙别呀，您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会怀念你的。 我一路走好了是吧？ 这不是口误嘛，就是将来有机会可以放一段相声，全是这种简称的。 嗯，有时候简称不到位吧，它就容易出一些歧义。 哎， 你说到这儿，再说一题外话， 嗯， 那天我还和李凯老师在商量的时候说，这么长时间大中小事，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出了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 什么叫意外情况？ 啊，精彩瞬间。这样说就 是掉坑那些事儿呗。 对， 啊， 我就在想呢，等抽出空来 啊，把我受的这些磨难， 嗯， 受的这些罪啊， 嗯， 这些耻辱的瞬间呢，把它剪下来， 然后呢， 制作成一个专辑，上传到我们听听 FM 上。 哎，这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时候蹲点，可以统计一下， 是是， 大家谁想听的话， 对对对， 做一做。 这就立了个 flag 了，是吧？弄了一个就小志， 嗯， 小目标，就是他要把他自己今年以来所有掉过的坑，曾经那个摔过的笔，然后拍过的桌子，掐过的大腿，这些瞬间，这些当时的一些音频都单独剪下来， 嗯， 然后要在他的听听号里边呢，大家可以去听，是吧？ 对，因为现在还没抽出空来做哈， 啊， 到时候等11假期吧，等稍微闲一点了。我就来，要不把咱把这个事儿推进去。 行行行，谁想听举手啊？ 我这个叫做什么呀？ 啊， 知耻而后勇。 是吗？我 觉得给大家带来快乐。 是一遍 一 遍 我一边剪一边哭。 都是一些嘴瓢的呀，或者是一些掉坑的事儿哈，大家可以来聊天，来感受一下今年曾经的那些快乐的瞬间哈。 没错。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跟我们来聊了聊有关这个杂物来怎么收拾哈。像必须的必这位朋友说，有用的就装收纳箱里边，没用的东西直接处理掉了。 精简模式。 这也是哈，就生活有的时候还真是就要分清主次嘛。 是、 重要的事情、重要的物件咱收好了、但一些不重要的该扔就扔、是吧？该断就断。爱的旋律也说了，一般换季，要说九月份也是换季的时候、 对。 当然了，大家也都换季没有啊？怎么去做这些换季的收纳？ 我才发现你今儿开始穿毛衣了，是吧？ 穿长袖针织衫了。 长袖针织衫， 就我的上半身提前与我的下半身提前入秋了。 哦，这是你慢慢说，我没听明白。 我的上半身先于我的下半身提前入秋了。 哦，分开了是吧？ 分开了，下半身还留在夏天。 哦，不是这么分 明白了， 我以为分 小姑娘，我这个电锯活人呢，你看魔术看多了吧？ 就是上半身穿长袖针织衫， 对，上半身已经换季了， 下半身呢？ 还在夏天吗？ 哦， 就还穿那个短裤短裙的吗？ 哎呀呵，这是为了臭美吧？ 你咱俩其实差不多，你上半身还停留在夏天， 短袖嘛， 然后下半身已经入秋了， 长裤了，一直是差不多， 应该挺暖和的，毕竟还有一层毛裤嘛。 火， 这爱的旋律说换季的时候啊，我们家的鞋都会放在一个简易的衣橱里，缝衣服的针线呢放在小口袋当中，白色黄色的胶带放在抽屉里，方便快捷好找。 是， 你说要是说人家记得真够清楚的哈，这些小物件放哪儿都门清。 对，8216说，你收纳盒呢，主要的方法是床底下、阳台上和边角处都可以放。门户这个门上面挂一些收纳袋，墙上呢有一些置物架，这充分利用空间。 像有一些朋友家里的床，它底下是不带收纳斗的。像我们家，因为呢，你也知道哈，就我 不知道。 对，你是不知道哈，就是我们这些新北京人吧，在北京呢安个家不容易，往往也都是小户型，大家也都理解哈，所以我们就特别看重这个家里的收纳空间多不多，安排的精不精巧，所以我们家的床底下都是带收纳柜的。 我们家那不光带收纳柜，还带液压杆呢。就是一抬床垫子的时候，直接有液压推起来。 必须得有液压杆，没有液压杆你这、 早期的时候没有，就全凭自己的，要不然怎么天天蹲腿呢？ 哟呵，这也太危险！ 一使劲啊，腰沉了。 就一个人抬着床，另外一人赶紧找东西， 特别费劲。 哎呀，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收纳哈。您家里边的杂物是怎么收纳的？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以及故事都可以，包括事故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小事故，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咱再来说一个北京的老字号，其实前两天也说了，这个海淀区花园北路25号新开了一北平制冰厂， 就是北冰洋他们前身， 伊利北冰洋嘛，有很多市民朋友啊，正和三只北冰洋的大白熊合影呢。而路人呢，也被这栋蓝白灰三色打造的二层小楼所吸引，忍不住的停下来拍照。走进这店里看看呢，店里一层摆着各种口味的北冰洋的汽水，要说我只喝过橘子味的，还有什么味的？ 不知道， 是不是有葡萄味 的？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没喝过， 除了这 不请。 我也什么都没说。行，太伤心了，这节目做的。除了汽水呢，还有酸奶， 够酸的。 酸奶请吗？ 酸奶可以请，酸奶没多少钱。 行，还有线条的气泡水，这些啊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打卡。有一个朋友叫小杨，他说：“你们这墙上的这个玻璃汽水还有吗？给我来两瓶。”小杨啊，上个周末来店里的时候，就想买这种印有北冰洋大白熊卡通标签的玻璃瓶的汽水。但是要说那天特别不巧，你想周末嘛，店里人特别多，生意火爆啊，这种样的汽水早已经卖光了。 你瞧瞧， 所以呢，小杨又趁着工作日的午休时间，专门过来买一趟。他说啊，这种玻璃瓶的样式只有这家店有，我还是头回见呢，想买几瓶回去收藏一下。你知道有很多朋友把那个汽水买回去他未必喝，他想留作收藏，或者是喝完汽水之后把瓶收藏一下哈。店员也是介绍说，这样的玻璃罐的汽水是在店里现做的，保质期只有一天， 活一天保质期， 买回去就赶紧喝呗，可以把瓶留下，是不是？周末人多的时候啊，店里的人手不够，来不及做，所以好多顾客是想买也买不着。另外呢，北冰洋85周年的限定款的易拉罐汽水，还有印有大白熊的蓝白瓶身的老北京酸奶， 也就是李凯老师要请我的那个啊，这种饮品啊， 我什么 你刚才说了能请酸奶的， 我没说 款，也就是择日不如撞日，咱去海淀区跑一趟，就全都解决了，再去一趟台机场，是吧？ 这俩不挨着， 行吧，那就分次解决。就特别受到大家欢迎，开门才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冰柜里的饮料就卖空了一半。而在百年屹立的精品区，摆放了各种经典的食品，像咱之前说过好几次的果子面包，还有老式的硬糖、巧克力威化等等经典的产品。你看，人家就说了，说这是咱小时候吃的酸三色和黄油球。 哎，这回知道了。 酸三色是水果硬糖，是不是？ 对，我不是跟你说吗？一分钱三块。 那黄油球呢？ 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是吧？ 你看你都不敢接茬儿， 我 你是真没吃过还是假没吃过？我现在都怀疑。 啊、 行行行，说就信你吧。小的时候啊，要想吃到这些，只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个家长才去买点儿。现在呢，虽然大家的物质生活好了，但这些老零食啊，却很难买到了。退休的教师马女士还有王女士看到这些老字号北冰洋开了一家新的体验店，也是特意呀、结伴人家老姐妹两个来店里打卡，没想到还就真碰到了这些童年的味道，也是童年的回忆嘛。刚才咱说的都是店里的一层，咱再噔噔噔的走上楼啊， 够沉的。 咱再踏踏踏的走上楼啊， 高跟鞋高。 这店里的二楼呢，就是以北冰洋大白熊卡通形象打造的文创产品区。 都有什么呀？ 抱枕、文化衫、帆布袋，还有手机壳、帽子。这萌萌的大白熊形象啊，也是让很多的朋友爱不释手。你看这边李女士就为他们家儿子选了一个大白熊的玩偶。她说呢，我们小时候总喝这北冰洋，那时候瓶子上的大白熊还没现在那么萌那么可爱，你说现在这老字号真是，你别说，越来越有创意了、是不是？最近啊，咱北京排大队的网红店当中，其实如果您观察的话，有不少都是老字号。 是是是。 对此呢，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也表示啊，最近这些年，其实老字号如何创新，也成了所有老字号都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打造老字号的网红店，其实从这个运营思维上来说，也是突破了传统的一个营销思路，对接了新生代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而从文化上来说呢，把一些年轻朋友喜欢的时尚的元素放到传统文化当中，其实对这些老字号品牌的换新和后续产品的推广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加持的效果。 是。 那当然呢，老字号本身也会有一批老朋友嘛，有情节的这些老顾客，他们接触到网红店这种形式啊，我觉得也会找到一种新鲜的感觉。 哎、就是新人老人各有所需，你包括不光是北冰洋，前两天我们说那稻香村的零号店。不是人家布置一新、也完全没有就我小时候稻香村那种感觉。 你看人家的装潢其实是非常现代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挺好啊，老字号的新网红店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呢多多支持，与此同时也是希望他们生意越做越好，也算是传承一下非遗文化、是吧？ 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杂物怎么收纳，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啊，还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另外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哈，听首歌，也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新征集的歌唱北京的歌曲啊，叫胡同少年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稍后见。 喧嚣更成谋事而刻的明月，角楼有灯火彻夜照亮着老街，匆忙是因为我赶上就要道别。我眼中百岁的城墙还沐浴着晚霞， 我又不是那个他。 角冒出了一个芽，我离开太久，不知它是否开花。 糖葫芦是个谜团， 碎的城墙还沐浴着晚霞， 城门 城门墩儿，老人弹唱着一弦一调，也打动谁吗？ 我又不是美的她，一别倾城中浪花，不到西风起的瘦马，花不走火烧离家，少年立志冲出，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杂物来怎么进行收纳。当然我们在聊天室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哈。然后呢我们这个里边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哈。 入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粉丝群了。 没错。 在节目稍后呢我们会把大家拉进群里哈。您回复入群之后应该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扫描这个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就行。 是是是。另外我们的聊天室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边有个点赞的环节，就是右下角有个比心哈，您可以来点赞。刚才是谁要问说能不能有这个送歌环节？ 对，我看有几位这个朋友说你们今天那个点赞还有没有一些奖励小活动啊？我们虽然不讲钱啊，是无奖点赞，但是我们可以让大家点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是不是？上一次我记得勇夺榜一的那位朋友叫李东，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哈？不妨如果能听到的话，可以给我们留下您想听的歌。 对，包括是还有那个抽奖环节，虽然我又一次没抽着， 这不是正常吗？ 对对对， 你呀、啊，就是没抽着的时候，我觉得以后不用向大家汇报了，因为这都是非常正常，概率99.999%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要中了奖，你再说，不要浪费大家宝贵的节目时间。 今年就没戏了吧？ 要明天早上听听财富新动力、我一定给你加一惊。 那也中不了奖啊？ 那没准呢，上回你不是就蹭了一个？ 那也没准吧。说到收纳呢，还有很多朋友3090说，哎呀，说一件超好用的这个小柜子哈，有一阵儿特别喜欢丝巾，只要见到自己还没有的花色就收入囊中，久而久之就一大堆了。叠着吧也不能叠了挂了都不合适，丝巾是不是有一些真丝的特别麻烦？ 就是丝巾确实不太好打理，你要把它团成一团吧、它确实有的时候会有点皱吧， 是吧？ 你还得拿那个就是小蒸汽挂烫机给它稍微烫一烫、但我又怕那个温度特别高会破坏真丝、所以其实也挺纠结的。 你有丝巾吗？ 我有丝巾呢，我还戴过丝巾呢。 我戴你，您看你那丝巾是戴项链， 我是小丝巾， 对，戴着铁链的是吧？ 它不要铁链，人那叫丝巾扣，我谢谢您。丝巾扣，记住了、 我以为是一铁链子，然后 什么铁链子挂脖子上，你当我是那什么呀？ 然后红东线里边是吧？苏三起戒，再来一段。 然后呢？ 没事啊。都起戒了那可不是吗？ 想说你的丝巾吧。 然后说这丝巾，说现在呢学了这种窄窄，不是发现了这种窄窄的收纳柜，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想搭配一些花色也比较好，给我们拍来这张照片。 哎呦真好。 哎，这小收纳柜挺方便的哈。现在很多收纳柜都是量身定制的，就是你比如说收纳瓶子的、 收纳一些夹的什么小玩意儿的，像你们收纳耳环的，专门有一种， 就首饰的收纳盒，包括什么化妆品的收纳盒，口红的收纳盒，像刚才人家提到的放丝巾的小收纳盒，其实也可以放小袜子，就夏天那种小船袜，你把它一个一个把它整好， 你分得出来吧？ 丝巾和袜子，我谢谢你啊！我还没有奢侈到用真丝买真丝袜子穿。 不，我就手感，我就说怕万一着急，哎呀，今儿着急上班迟到了，赶紧拿一件，赶紧围脖子上就走，然后结果发现是一袜子，会不会？ 我眼神还挺好的，我谢谢你。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哈，眼神好，跟你说，眼神好就能看得远。 看哪儿呢？ 看北京城那么大，想看哪儿看哪儿。 银锭关山啊！ 啊，银锭关山，你那不够高。我跟你说，北京有两个摩天轮， 我知道，我知道， 在哪儿啊？ 一个在那个石景山游乐园，还有一个在龙潭湖北京游乐园。 哎，原来的北京游乐园，北京游乐园那摩天轮啊，保留下来了，而且呢，新增了2.6公里的健身步道，471个停车位，与周边居民共享。今天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备受关注的龙潭中湖公园将在本月免费开放， 真好。 不花钱哈， 嗯， 这回您要是想就是怀念一下，然后想想当年的一些情怀，曾经在那儿做过什么激流勇进呐、过山车呀、什么旋转木马呀，都可以来感受一下， 找找情怀哈。尤其是抢不上环球影城的票，咱来这不花钱的地儿玩玩，是不是也行？ 忒可怜点了吧？ 我觉得也不错呢，不 是 还有摩天轮的吗？ 记者从北门进入龙潭湖，这个龙潭中湖公园哈，这个首先龙潭湖是映入到眼帘。登桥，经过这个桥登上10公顷的中心岛之后，就能发现公园的主要建筑设施就是过去的摩天轮进行了修缮维护。 嗯， 夜晚景观已经点亮了，虽然说不能再做了，但就是你这玩意儿这得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是呢，后期还将打造一些景观活动，然后呢，湖水完成了治理，并且在公园内建设了一个净水站。湖边呢，湖底啊也种植了一些水生植物，未来水质将达到中心城区水质标准。 嗯， 原来的电影院、神奇古堡变成了滨水活动馆，岛上呢还有园林科普以及休闲驿站。公园里边建了一个刚才说了2.6公里长的健身步道哈，说每天要走2公里，这事儿您就可以边里边绕圈去了， 可以溜达溜达。 哎，东城区园林绿化局的副局长也介绍说，龙潭中湖公园啊正在进行设备设施的调试，本月将免费开放。建成之后呢，在核心区新增一处40公顷的绿色休闲空间，周边10万市民都可以能够受到一些惠及哈。同时呢，公园还建了一个立体停车设施啊，就是停车楼啊，大概能建471个车位，错时停车。白天的时候可能附近的一些居民上班的时候就能够让一些公园里边的一些其他的车辆进入哈。 嗯， 像什么左岸西园、左岸浦园周边的一些居民夜间停车。哎，我跟你说，左岸西园、左岸浦园那两个小区停车位，我进去之后就甭想出来。 就是特别 复杂， 是吧？ 找不着停车位 哦， 附近的 话你说停车难，这真是一问题哈。 哎， 相信这个公园开了之后，可能也会缓解大家停车难的一个问题吧。 哎，是时光雕刻说，龙潭湖的摩天轮是我青春的记忆。 嗯 啊，那您没有我岁数大，我那是儿时的记忆。 是吧？ 啊， 小时候去那边坐过他的摩天轮吗？ 就是去坐过吧，我大概是小学3-4年级的时候。 我忘了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不喜欢坐摩天轮这种设施。 对，就是坐上去之后，除了看 得 远， 那个， 对，除了看得远，耽误功夫。 哟，那咱俩还真不一样。 啊， 我还挺享受就是在摩天轮里面去看夜景、看城市景色的那个过程的。 北京游乐园没那时候没夜景，就白天去转。 白天转， 啊， 晚上不开是吗？ 晚上我没去过。 那白天看也行啊， 是吧？ 你反正登高远眺嘛，一圈下来，比如有个25分钟、 啊、 半个小时， 嗯， 可以在那上面思考思考人生。 那你去鬼见愁啊？ 一览众山小。 你去鬼见愁啊？ 咱不是去过吗？ 啊，也能看到北京城，是不是？ 也能看到， 对吧？你去中央电视塔呀。 这个没去过， 没去过。 要不咱 择日不如撞日又来了， 不撞了，不撞了。 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的杂物啊，这个怎么来进行收纳，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现在很多朋友啊，就平常工作比较忙，或者家里有老人、小朋友要照顾，往往都会找那些家政服务人员来帮自己干点活，是吧？ 啊， 找点保姆啊，做个家务啊。你看， 2018年10月底，经双井一家家政公司介绍啊，66岁的林阿姨家就雇佣了一个保姆，姓张，张美华。这保姆的月薪5000块， 一个月5000块钱， 一个月5000块，这在北京市价来说正常是吗？ 正常吧， 差不多哈。林阿姨家啊，还向中介公司支付了2400块钱的介绍费。 中介服务费 啊，这个中介费。 嗯， 从此呢，张美华就开始和林阿姨一家人朝夕相处。那到了2019年5月份，也就是半年之后，因为一起盗窃案，公安机关在对保姆张美华进行体检的时候发现，哟，不得了，这保姆有肺结核。 有什么？ 肺结核， 这是传染性疾病。 你看，得到这一消息，林阿姨有点着急，就赶紧和她的什么儿子、儿媳、孙子去医院，咱做个体检吧。 啊！ 而这诊断结果也是令人非常震惊。 怎么了？ 林阿姨呀，已经感染了肺结核，而她的儿子、儿媳、年仅5岁的孙子也都存在肺结核感染的指征，也就是。 这都中招了，就是 全都中招，一个都没跑。这又震惊又悲伤的林阿姨一家四口就把保姆以及这家家政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包括医疗费、营养费在内共计44000多块钱。那时间到了今年4月份，林阿姨和她的家人诉保姆和中介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纠纷权的案件终于是开庭审理了。而这保姆张美华啊，并未到庭听审，林阿姨一家也没法和这个保姆取得联系。那么丰台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了缺席审判。原来怎么回事呢？张美华，也就是保姆，到林阿姨家上户的时候，当时出示的那个健康证已经过期了。 健康证过期的， 你说这隐患特别大，是不是？林阿姨呢，就让她要不你先上户后体检。而家政公司呢，则辩称我们和保姆之间属于居间关系，主要审查义务就是看一下他的身份信息和健康信息，我们只是做一个形式的审查，并不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全看你这个怎么报，是吧？我们不会拉着这保姆去医院现场做一体检。那法院审理认为啊，原告和这家家政公司属于居间服务关系，家政公司并非是本案的事隔主体，所以说丰台法院也是一审判决张美华，也就保姆，向林阿姨家人赔偿医药费、交通费共计10000多块钱。所以啊，这就让我们打了一问号哈。你说这保姆她有健康证就一定保险吗？记者也是为此咨询了很多家家政中介公司，得到的答复都是正规公司介绍的家政工作人员都有健康证，还有体检报告，疫苗接种证明和核酸证明也都是全的啊。一位工作这个人员就向记者表示啊，家政人员普遍呢都比较重视这个健康问题，如果您作为雇主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再带着这个家政人员再去做一个身体检查。 哎， 你看63岁的杨阿姨就跟记者说了，她曾经试用过一位持有健康证的家政人员，但是出于谨慎又带这位保姆去做了一次体检，结果还真就查出来点事儿。 你看看， 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呈阳性。 哎呦， 这是不是碳13那个检测？ 吹气儿那个 HP 那个是吧？这杨阿姨就说呀，哎呦，所以你看呀，这光看健康证还是不行，针对这些传染病项目，还真得再做做检查。 就是每个人呢，可能个人的这个敏感度要求不一样啊。如果您特别在意，除了健康证，因为健康证的基本的检查，除了比如说常见的乙肝等等，包括还有这个所谓的幽门螺旋杆菌、吹气儿，然后胸透等等，不是特别的全啊。大家如果在这方面的话有一些在意的话，可以带着这个家政服务员再去做一次检查。 是，包括我相信可能人家有一些保姆也并不是出于主观故意要隐瞒，因为那个健康证它都有一定时效期， 一年嘛， 也许他取得这个健康证的时候身体 没 健康的，也许后来再得上 一些 疾病，也是有可能哈。 所以家里边如果有老人小孩的话需要照顾的话，还是最好呢多做一些准备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的一些杂物是如何进行收纳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像徐进是一位新朋友是吧？ 不太来常和我们互动哈。 说以前呢都是父母单位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带地下室的，就是那种 地上半层啊，家里边的杂物都是堆放在地下室，里边呢基本上就是木头柜子，还有木头桌子等等，基本上都是一些不用的东西，舍不得扔啊。这样的话又显得很干净，都搁地下室了。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呢小区高层啊都不带地下室了，储藏间呐、啊、储物柜啊、收纳箱啊都有序摆放在家中，既美观又实用。 主要是看您做设计的时候是不是会专门辟出一块区域放这些储物箱啊、储物柜子、啊。 但是我跟你说，有那些储物箱、储物柜吧，如果柜门做的特别密集，有些那些密恐的人， 密集恐惧症， 就是特别麻烦哈。 这也是分人哈， 对吧？ 但是有的朋友会觉得家里这个瓶瓶罐罐多吧，也有点生活气息，有点烟火气、 嗯、 也不是不能接受。 可以选择那些柜门上面不安拉手，像 柜门 我特别强 拉手推拉门啊、 嗯、不是，就是那种柜，因为你柜门安拉手那种多了吧，就会特别密集恐惧、 哦、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建议你美哲，你就下回就柜门真的别安拉手。 然后呢我怎么打开它？ 抠门啊。 这不是您应该天天践行的真理吗？ 没有， 每天都把抠门刻在脑门上。 你可以试试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红果说家里边的杂物得及时清理，不用就扔了或者送人。你拍什么桌子呀？ 没有，移动一下鼠标 啊、哦，移动 声音稍微大了点儿。 说你抠门是不是？然后冬日思雨说：“哎呀，美哲这主持越来越大气了。” 哎，谢谢您啊！ 您把那大字去了就对了。 越来越生气了，越来越气了，是吗？ 对啊，老拍桌子呀、啊。 没有，我脸上还是保持着优雅的微笑嘛，强颜欢笑嘛。这样的话，我那个专辑、 嗯、 就是掉坑专辑、 啊， 又多了一条素材， 是 多高兴的事儿啊！ 哎，小莫说，我发现家里边没用的东西太多了， 嗯、 现在只要是3年以上不用的东西，我得处理掉啊，要不然东西就太多放不下。 给他一个3年的缓冲期、 哎、 要是一物件这么长时间都动没动，那可能大概率也不会常用， 只要不是重金属就行。 重金属和贵金属 有区别，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 哎、对于你这种财迷主持人来说，哪些是重金属呢？ 重金属啊， 啊，比如说 要不我还是来说说贵金属吧、 啊、贵金属 这种金 啊、 银啊、白金啊， 是吧？你像 差不多吧， 像 钻石啊， 丝巾那铁链子就算重金属是吧？ 那算是普通金属 啊， 镀金金属。 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里边的一些杂物是如何来进行收纳的。然后呢，像很多朋友都说了一些家里边的一些杂物收纳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时光雕刻就说了、 嗯、 我们家也是没用的杂物我就坚决的断舍离、 嗯、 有用的放在箱里、收纳盒里、柜里，干净利落。嗯，这也是很多朋友都会这个特别坚持的一个观点哈、 嗯、 断舍离。今天看到很多朋友都是 哎 说该扔的时候就得扔。 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聊聊您家里边的一些杂物都怎么来进行收纳，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你看离离原上草啊，杜尚啊，老周啊，然后都提到了你特别抠门，不是你这个要你去抠门， 人都说让你把抠门俩字刻脑门上。 反正 不过那个林这位朋友、 嗯、 咱刚才不是说到黄油球、 嗯、 那个小时候的零食吗、 嗯、 人说那是一种圆形的硬糖、 哎、 因为有黄油味儿，所以叫黄油球， 是吧、 嗯、 跟那个棒棒糖是不是很像？ 没吃过呀， 啊、 要不 我这找不着了，真就像 行 酸酸涩你都找不着， 不都说了吗？刚才那稿刚说，人家老字号里有嘛， 啊、是吧、 嗯？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太远。 行、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啊，这个挣钱啊不容易，省着点花，但是呢，挣小钱的时候还真得留神，有可能掉坑里边。比如说有人这个跟您说，朋友有时间帮忙刷个单吗？这个月还差几单业绩就完成了，否则会被扣钱。刷完单我立马把钱退给您，咱俩都是朋友，再也不会骗人呐。 怎么刷单？什么叫刷单 呀 刷什么单呀？ 我跟你说啊，这有事主就听信了健身的时候认识的朋友之言，帮忙、 哦、就健友。 什么叫健友？ 健身时候的朋友吗？ 你健身吗？ 不健身， 你不， 所以我没有健友。您健友比较多， 我问 谁最健呀、啊开个玩笑，开玩笑， 你怎么能这样呢？ 想您， 咱们节目组就我跟于飞健身，您想想 我什么都没说。 然后小张啊，7月初这个接到健身朋友的电话，对方说呢自己在网店这几个月还差几单就达标了， 需要帮忙刷个单凑个业绩，刷单的钱呢等交易成功之后立刻会把本金啊返还给他，而且呢还给一些佣金 哟。 哎，这些你都懂啊，就是 也就还能再挣点钱， 就是除了把本金给你之外还另外给点钱是吧。 嗯， 小张一听朋友的网店需要自己帮忙还能挣点小钱，也就没有多想，于是呢就按照朋友的指导进行了操作。可是小张怎么也没有想到，当购买完商品之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自己的朋友了，自己的几千块钱也打了水漂。于是呢小张就赶紧报警求助。 赶紧吧。 接到报警之后呢，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呢办案民警迅速开展了调查。经过警方了解啊，小张遭遇的就是典型的刷单诈骗，对方利用朋友关系取得信任之后以此进行诈骗。经过好几天的连续奋战啊，民警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8月24号呢，办案民警把犯罪这个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了。 嗯， 经过审讯，这个王某呢以找熟人帮忙刷单的方式进行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你说这个朋友啊，过去一说朋友就是特别严肃的一件事情。 嗯， 现在动不动跟哪儿见着，认识不认识聊两句。 亲爱的。 啊，还有这个呢。 美女。 我们这倒没有。 宝贝儿。 火，你这都是认什么朋友啊？你这是见友吧？你这是。 不，人常常说啊，越不熟，其实嘴上叫的越亲。 啊，反正就是这种像健身房里边刚认识两天加个微信就敢称朋友的，您真得留神。 那可能真的是见友了。 嗨。那么海淀警方也是提醒大家，网上刷单违法，不要轻信所谓的高佣金、先垫付等网络刷单兼职工作，也不要从事不合法的兼职工作，否则容易上当受骗，而且还有可能承担一些法律责任。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信息，特别是银行账户看好了，密码更得看好了，是不是？你密码告诉我一下。 凭什么？ 对吧，这事儿不能乱打听。另外像一些什么退款失败呀、卡单呐、掉单呐、解冻激活啊，这些都是诈骗常用的专用术语，就说一些您不太听得懂的，什么解冻激活咱也不太明白，然后您就稀里糊涂的就干了，结果就可能上当受骗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坚决啊，就是不把这个朋友这件事情看得太过于随意， 没错， 对吧？ 不要人家说两句咱抹不开面子，然后结果呢，不仅没帮上他，反而坑了自己。 嗯， 咱也说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嗯， 这种什么刷单兼职挣个小钱挣个外快的事儿，99.999%他也不靠谱。 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杂物怎么来进行收纳。 嗯， Osis 直接就发来了几张照片哈。 哦， 首先看着特别杂乱无章的一些事情。你乐什么呢？ 你怎么这么不会聊天啊？ 不是，照片确实是杂乱无章。 你看看人家这些购物袋不都堆放在角落里吗？ 后来终于弄了一大袋子，里边一看，我一看都是你喜欢那种毛绒玩具吧？这是？ 估计是家里孩子的吧，家里宝贝儿的吧？ 这收纳起来就整洁多了。 但是感觉这些小玩偶在这袋里也够憋得慌的。 那是。 居住条件有点简陋。 那没有真空抽真空一下？ 那还是别抽真空了哈。 哎，你那些毛绒玩偶最后怎么来？ 我专门有一个就是小榻榻米，就类似小榻榻米的空间。我把那个所有的这个毛绒玩偶啊。我们家的小宝贝儿们都摆放好， 都搁那个柜子里， 不是搁柜子里。 榻榻米不是掀开板里边全是空间吗？储物空间 放上面， 哦，放上面， 上面 哦， 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呀，这样说好不好？就我还挺喜欢抱着毛绒玩具睡觉的。 女孩嘛，可以理解， 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哎，当然有的时候过敏哈。 我常洗， 欢迎您收听 健康 北 京。 哎， 就知道这一句， 过敏有危险。 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啊， 我看看啊，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收纳杂物啊，一定要有专门的地方，比如说收纳箱和柜子。 嗯， 我特别喜欢用这些东西装杂物，比如说养车用的东西， 嗯， 收拾花用的东西， 嗯， 厨房用品，各种吃的，找起来大家也方便嘛。 哎， 不过也会出现那种收起来就忘了的情况。尤其是吃的，一不留神再拿出来就发现哟，过期好久了，很是浪费啊。 嗯， 所以说吃的东西大家还是少买，随吃随买，不囤货才是最经济划算的选择。你看人家李凯老师也是爱囤吃的，所有的什么话梅呀、西梅呀、这那呀都锁到柜儿里。 是是是，我还好， 你小心放过期了啊。 我不会，我不像你似的，你是随有随清。 我随有随吃，我还分享给同事呢，看我多大方。 对对对， 你们家的那个柜子就不装把手，天天靠你去抠门去了。 还有很多网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欧斯在说，说家里边杂物一大堆，舍不得扔啊，都是花钱买的，就放整理箱里边堆着。每次收拾屋子呀，我都出门，哎呀，知道我媳妇肯定会扔啊，看着就舍不得，不看着也不知道啊，就是所谓眼不见心不烦。 嗯，其实经常能听到来自我爸妈说的一句话，就是把你那破烂收收， 啊、 把你的破烂扔扔。当然，我看我们平台上唱这位朋友、 嗯、 也给我们发来好多照片，人去环球影城玩了。 哦， 哎，这是应该是在哦，是人之前去美国洛杉矶环球影城玩的时候、 嗯、 买了一些周边的纪念品， 小黄人、 小黄人的水壶啊、小钱包啊，在家里摆着，特别有纪念意义。 嗯， 哎，包括人家也发了在那个环球影城，这应该是，这是不是侏罗纪公园那个园区门口的照片？ 我不熟，我没去过呀。 要不你抢个票？ 我太远啊，现在疫情哪儿也去不了。 不是 啊， 我说咱通州的 啊，通州那个，我以为美国。刚才你说那， 你坐一个坐山车， 洛杉矶的那个呢？啊、嗯，去不了。 坐山车试试、 啊，不去。 行吧， 害怕啊。然后呢，拼音说我们家的杂物啊都是收纳箱，以季节、随手用的和随时穿的分类收纳。 嗯， 比如说随手用的就放在不同的抽屉里边，既方便又快捷。季节性的物品呢也分两类，这个换季薄厚放在柜子里，随时穿的放在柜格里，随穿随用随换。羽绒服啊、毛衣啊、外套放在箱子里，写个小纸条贴在箱子上面，随着不同的季节换装收纳，既节省空间又省去了用东西找不着的麻烦。 哎，挺好哈。看您这么一说，我也决定一鼓作气，一不做二不休，这周把我们家的衣服也开始换换季。 真的吗？ 真的呀。 啊，把你那些袜子和你的围巾先分 别，把袜子丝巾分好了。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 谢谢、啊、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而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 Yo， 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Yo， 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均匀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卖洋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说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边的夕阳会荡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更善良的炖着 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养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冒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范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粹。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这一件 go 不利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气好自身。就在那哟哟哟哟安门的旁边，这一件 go 不利的门帘儿，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气好似神仙儿。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暴毙推杀让当，夏天的烟熏不被雨里瓦天，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别想着突出有一点点远。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暴毙推杀让当，天的夜全部被一碗天，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别想着出去有一点点远。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暴毙推杀让当，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别想着突出有一点点感伤。 北京的胡同，千年的文化，胡同连着千千万万家，小时候常在胡同里玩耍，小伙伴一起长大。成天爬上树，一起摘槐花，夏天树下一起把花拉，秋天爬墙一起望天涯，冬天四合院里过家家。我们曾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总会把你牵挂。一条胡同，一种文化，冰糖葫芦蘸芝麻，有时帮忙，有不同相互同。香味扑鼻的槐花，找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望着那历史悠久的青瓦，流出了万分激动的泪花。我们曾在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